大家好，又有力奇啊！今日咧好开心，我可以同到咧我哋Running Man 跑会嘅一位女同学咧倾偈嘅。咁喺未介绍佢出场之前咧，唔知大家如果听佢以下呢一个称号咧，会唔会估计到佢系边一位呢？咁我尝试咧就读佢呢个称号俾大家听啦，就系见义勇为、执人见美、四头肌、羽衣女侠。冇错啦。女俠呢一個名字咧，就佢啊當然係當之無愧噶啦，就係我哋嘅咪咪同學。喺呢個訪問裏邊咧，佢會分享咗佢最近參加咗毅行者一啲經驗啦，同埋佢原來咧係食素嘅喎。咁食素咧有啲咩好處咧，亦都會一一同大家講解嘅。咁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收聽啦。 一切也都真正需要期望過。 各位大家好，我力奇啊，咁咧而家又系我哋嘅访问啦，咁咧今日我哋把握时间，我哋咧旁边有我哋嘅 Running Man 嘅女神咪咪， 都唔系女神咯，顶。 好，我哋继续访问啊，咪咪你好。 喂，你好啊。 系啦，咁咧知道你咧，其实咧啱啱完成咗一个大赛咧，就系呢个毅行者嘅2015喎。咁其实你完成咗之后咧，而家你个心情点样样咧？ 而家心情。因為唔係第一年玩，又唔會話有特別太興奮嘅感覺嘅。 哦，咁疲唔疲倦咧？ 其實都唔係好攰，因為都唔係好用力，所以唔要好攰。 哦。據我了解咧，其實毅行者咧就話要係四個人一組啦，係咪？咁就要行100公里啦，咁行物理好勁啦。咁嗱，其實我都做咗啲功課嘅，係咪先？咁咧就其實今次呢個過程咧，你覺得有啲咩嘅唔同咧，同以前嘅經驗？ 我其實因為之前我就同啲比較相熟嘅朋友組隊啦，今次就係一個全新嘅組合，就可能喺溝通方面啊，各方面磨合同嘅比較多啲咯。同埋今次我哋想做嘅時間亦都係比較嚴謹少少嘅，咁所以喺呢度方面會有唔同咯。 哦，嗱，我都未行過噶，咁我所以有啲興趣想問一問咧。其實行呢個比賽之前咧，要有啲咩嘅準備嘅？其實 大部分嘅人可能喺超過半年至9個月之前就開始準備，咁就操山啦。咁第一你要熟悉條比賽路線，因為如果你熟悉比賽路線嘅話咧，其實個時間方面都會慳好多噶。即至少你行去邊啊，或者喺補給方面，咁你都會比較清楚啲。 會唔會有啲朋友參賽者咧，佢會之前係真係一模一樣咁行過一次㗎？ 一定會斬開嚟行嘅，因為如果你要一次過試41公里，第一時間啦，時間方面會比較有問題，第二就係你補給方面都有問題，所以大部分人幾乎係全部人都會將佢斬開嚟。 明白。給我緊記，信你已經最美，也信我夠運氣，有興致等那意想不到的結尾，難遇上肯放棄。咦，咁今年你行咧，見到路上面有啲咩嘅趣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今年就其實比較多，就係我見到有好多隊伍就唔能夠完整。成隊完成咯。琴日其實天氣就唔算好差嘅，不過濕度係比較高，咁可能都會有多少影響咯。 咁點解佢哋會中途唔玩嘅咧？ 其實好多時會因為傷患，甚至有啲極端啲就可能係鬧交。其實都不離呢兩樣嘢都係。 咁所以其實調翻轉講，完成咗之後會唔會大家朋友之間嗰個友誼會更好咧？ 都係兩樣啦，有啲就會更加好，有啲就會以後都唔係朋友。 原來咁樣嘅，咁你都會推薦你有興趣嘅朋友參加嘛？ 絕對係會推薦嘅，因為其實呢種隊制嘅模式咧，第一樣你隊友一定要係互相信任，你哋之間嘅溝通係會做得好好嘅，同埋係過程中你唔可以有個人，即係你唔可以個人主義太強。所有嘢都係四個人一齊做，甚至到去食嘢、休息，全部都要四個人一齊休息，四個人一齊行。所以我係好推薦俾大家去接咯。我希望我哋嚟緊，我哋 Running Man Team 可以真係組翻幾隊出賽。 哦，咁大家聽。 聽到啦。咁如果有興趣嘅咧，可以聯絡咪咪咧，我哋咧就可以組織一下啦。 我都希望阿 Sir 佢可以幫手做 support 咯。 做 support 係冇限制 嘅 ，support 係冇限制嘅，但係其實個 support 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一隊 team 嘅成敗其實有好大機會係要揾 support 先到。support 做得好，咁嗰、那個負責出賽嘅隊員，你真係只係負責行。 明白。咁好啦，好，咁我哋又唞一唞啦。的敬礼，见过最美玫瑰，更试过失去再得到那种快慰。哎，唞完啦，咁咧啊，阿咪咪啊，咁啊想问林， 咁快唞完？ 系啊，我哋啲运动员嚟噶嘛，咁咧嗱，我哋又想讲翻第二个topic 啦，咁咧就知道你咧，其实你咁好体力啦，同埋咁跳扎扎咧，其实原来咧你系唔食肉噶喎，系一个素食者嚟噶喎，系咪啊？ 系啊。 咁不如分享下你呢方面嘅经验啦。咁你其实讲翻你本身，其实你做素即系食素咧，系食咗几耐 嘅？其实我食素经验就唔好耐，其实都9年嘅，咁都系一个机缘嚟嘅啫。某一日突然间系唔想食肉就唔食咯。 O K， 咁好多人都会问，哎呀，我唔食肉，我冇力嘅，仲要而家系话咁多运动量啊，要跑来跑去，咁其实会唔会有影响咧？ 其实都系一个几错误嘅观念嚟嘅，因为其实我哋需要嘅营养其实可以喺大部分嘅植物嗰度揾到，而且人要消化肉类咧，系需要一段好长时间。你讲紧可能一晚牛扒，其实可能系需要几日你先至可以消化到。但系植物性嘅嘢咧，你就好快消化到。咁換言之，你需要補給嘅時候咧，兩樣比較，植物就會比你嗰個 energy 其實食得快咯。 哦，咁即係調翻轉講，食素有啲咩好處咧？如果喺你身上，你會覺得？ 第一你一定係消化系統會好咗。第二就係其實嗰個酸性，佢個酸性比較強，其實酸性體質對運動員一定係不利。 哦。 係啦，咁其實同埋素食呢樣嘢咧，其實你可能好短期，你講一年半左右，你未必睇到啲乜嘢。 係。 其實大部分我訪問嗰啲資深嘅素食人士咧，佢話你超過兩年後，其實你睇到身體係會有變化，最大變化係你成個人會 fat 咗，覺得所有嘅嘢都會唔同。呢樣嘢其實會要親自去試咯。 即係會精神啲啦，係嘛？ 係啦，精神啲，同埋嗰個恢復係嘅係快啲。 哦，原來咁㗎。咁食素其實又不如，因為我又係雜食嘅，咁其實食素有啲咩選擇呢？好似係好少嘢嘅啫喎，咁其實有啲咩食可以介紹一下？ 係咁少嘢嘅，基本上你除咗肉類，我哋素食者除咗肉類唔食啦，或者係啲動物嘅製品啦，都唔食嘅，其他嘢其實乜都食得㗎。一配搭方面啊，各樣其實就係睇你自己點整嘅啫。 係係。哦，原來咁嘅，咁你又會唔會推薦我哋嘅 Running Man 嘅同學係食素啊，或者點樣去開始咧？ 絕對係推薦啦，因為我都知道有啲同學仔佢而家可能真係一個月可能食兩三日素啊咁慢慢大家都可以試下咯，因為呢樣嘢其實親身嘗試過就知 道。明白明白，咁好啊，唔該曬咪咪先啊，好，我哋有機會再傾偈，好，拜拜。接过吻的敬礼，见过最美玫瑰，更试过失去再得到那种快慰。听完我同咪咪嘅访问之后咧，大家系咪觉得咪咪系一个非常之豪迈奔放嘅人呢？咁喺呢个访问嘅同时咧，我都问过佢咧，如果要拣首歌俾佢咧，咁佢会拣边首歌咧？咁佢就话只要系陈奕迅嘅歌曲咧，就 OK 噶啦。咁我之後都聽咗好多陳奕迅嘅歌咧，咁我覺得咧以下呢一首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歌名咧亦都非常之好嘅，咁叫做《美滿人生》，咁希望佢都中意啦，咁亦都希望大家都中意啦。好啦，係時候同大家講拜拜啦。接過吻的敬禮，見過最美玫瑰，更試過失去再得到那種快慰，有最冷的雨季，也有最暖盛世。更有抱不到放得开的智慧，甜蜜过，开过心，不必一切圆满，能合格早已经，已足心满。